常怀想，让小雨打在我的身上，滋润我的心房。从前曾共你相依相对，爱已化烟，再不相聚，空寄柔情似水，良缘难共定，要琴谁伴听， 珍贵的礼物，哦，爱穿了一串到下一个 情动，正是这样，曾忘掉这种遐想，这么超乎我想象。但愿我可以没成长，完全凭直觉觅对象。

成回忆，我迷失在痛苦里，我往哪里去才能找到自己？我何去让它过去？我不 解渴，每当你抱着我，我就